笑叹为海阔无堤岸，暗处无灯光，期望按着心灵有这片爱，常贴在你旁，奉献出朴素的爱。My love，何时你欠缺寄望，心似云流浪，每串泪枯干，期望看着心灵如春天的爱，呼出的曙光，轻轻地透过这份爱，像夜中一片亮，仍能令心窝火烫，朝着面前无尽空。面前无尽空旷，奉献出透彻的爱，何时你染遍了汗，经过重重浪，带满面风霜，期望进入心灵，凭不Thank you.